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，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61集。云建威睁开眼，天光大亮。他大字形瘫在床上，睁着圆溜的眼睛盯墙顶，耳朵通红，口干舌燥，睡裤精神地支起小帐篷。云建威慢吞吞翻个身，把自己卷起来，撑着床坐起，被子从身上滑下。人睡的头发炸开，满脸潮红，睡衣卷到背上，裤子挂在胯上，混乱的跟昨晚打过仗似的。云建威低头拉开裤腰，里面一片湿腻。他脱了内裤攥成一团，腰酸腿软的冲进浴室洗澡，洗了半天才出来，换身睡衣栽进床里，手脚乱动在床上扑腾。都怪他哥总是抱着他睡觉，害他做个春梦还做得这么具体，差点以为是真的。云建威郁闷至极，趴在床上自己和自己赌气，梦醒后回归现实实在是个巨大的心理落差。云建威只想时间走得快一点，让他快点追上齐峰，因为爱而不得的每分每秒都太难熬了。17岁这年的生日，云建威没想和其他人一起过。生日前两天，他叫上一大堆朋友开生日派对，本来还想喊沈纪念，但一想沈纪念的性子，最后还是没有喊他，只给他发了消息，说自己快过生日，让他祝自己生日快乐。生日的前一天，云家一大家订了酒楼给云建威庆生，下午舒妮和霍逢君带云建威去逛商场。云建威说要什么，两个女人眼睛眨都不眨一下就刷卡，让店员把东西包好送去家里，笑眯眯牵着云建威继续逛。舒妮出手阔绰，她家有两个儿子，加起来三个男人都不爱逛不爱买东西，于是舒妮尤其喜欢和云建威出来逛街，平时没事儿也喜欢给云建威买这买那，仿佛云建威是她的小女儿。生日的当天早上6点，云建威从床上一跃而起，他跳下床冲去浴室洗漱捯饬，跑进更衣间换衣服，挎起自己的水杯，一身闪亮亮的跑下楼。楼下齐峰刚给他清点好行李箱，拉上箱子拉链，背着包站起身。旁边云红洲还穿一身睡衣，打着哈欠一脸困倦地看着他俩。 出发。 云建威抓着齐峰胳膊把他往外拽， 出发出发。 齐峰拉着行李箱转身对云红洲说， 云叔叔，那我们先走了。 云红洲把他们送到门口， 两位小朋友注意安全，玩得开心。 齐峰和云建威一早出发，坐上最早一班出发的动车，他们此行的目的地是南极岛，临安市周边的一座小海岛。乘坐4个小时的动车到中转站，再坐船前往小岛。行程是云建威定下想去的地方，齐峰着手安排动车、乘船、食宿和行李等全部事项。云建威挎着个相机，手上拿一个奶奶今年送给他的生日礼物新款 GoPro， 另一只手被他哥牵着，一路拍照录像眉飞色舞。 我们下车了，现在准备去坐船。 云建威拿着 GoPro 录旅行记录，下了动车后与齐峰前往海岸边，坐在长椅上等船。上午阳光明媚，海水潮汐拍打岸边，无边海面闪烁粼粼波光。云建威把两个人的脸都录进镜头。 今天就我和我哥两个人去南极岛玩，过二人世界去啦。 齐峰笑起来，他的笑容俊朗阳光，非常上相。 既有少年般的干净清爽，又有成年男性的成熟和稳重。伴随镜头里蔚蓝的天空与彩色的遮阳伞，画面如同油画般鲜明亮丽。云建威看得小心脏砰砰跳，红着脸收回镜头，偷偷反复翻看这一段录像。两人在下午抵达岛上的酒店，酒店临近海岸，房间在一楼，露天阳台正对大海与沙滩，墙边开满夏花。坐了半天的车和船，云建威累了，洗过澡后跑床里睡觉。齐峰检查一圈房间，整理好行李，关上阳台落地窗，拉窗帘。岛上白天天热，齐峰一路晒出满身汗，换了背心和沙滩裤，出门去外面找吃的。等到岛上暑热渐散，晚霞蔓延海平线，齐峰回到房间，随手扯起背心擦了把脖子上的汗，把买来的小蛋糕放进冰柜，过去拍拍床上的小包。 微微， 云建威被叫醒，伸懒腰从被子里钻出来。齐峰拉开窗帘和落地窗，落日霞光落进房间，海风吹开窗帘。 镇里有很多海鲜排档，看起来不错，走吃饭去。 云建威爬起来洗脸换衣服，拿上拍照设备，和他哥一起出门吃饭。齐峰租了辆电动车，在云建威睡觉的时候把岛上的小镇逛了一圈，人晒得又黑一层，背心贴在身上，背部肌肉线条分明，汗水从锁骨滑下没进胸口。云建威坐在电车后座，戴一顶宽大的遮阳帽，风吹乱他的短发，他按住玉飞的帽子，举起手里的相机，镜头中落日的街道飞驰，天空中霞云流散，奔流入海。 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，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。 云建威抱着他哥的腰，举着相机在海风里唱歌，声音清澈明亮，随风散在空中。车轮呼呼滚过地面，行人漫步街头，海浪潮声涨退。镇上一条街两旁全是海鲜排档，家家人满为患，两人随便在路边找了张小桌，点两碗招牌海鲜面，一盘炸黄鱼，一盘烧鸡，一大碗沙蛤，两听雪碧，摆满一桌。 云建威录像有模有样介绍道， 今天哥哥请我吃大餐。 然后举起镜头对准齐峰，拉近焦距， 哥哥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？ 齐峰正在吃炸鱼，闻言说， 多吃点。 云建威把镜头转向自己，严肃解释， 谷歌好呆哦，不过没关系，我觉得特别可爱。 齐峰笑，给他夹炸鱼。云建威放下相机吃鱼，吃完鱼端起碗呼噜吃面。 排档人声嘈杂，云建威拿过他哥放在盘子里的鸡腿啃，边啃边抬起头，看见他哥的背后，夕阳正缓缓坠向海平线。 他的眼中捕捉关于色彩的景象，大脑自动剥离诸多细节与累赘，放大天空与海洋的无垠风景，就像一个高度精密的相机镜头，看到想要的，模糊其他的。戴子英对云建威有一种奇怪的形容，称他为毫无技术力的慢想派小少爷，其他人都不懂他在说什么鸟语。戴子英就解释说，云建威无论是绘画还是摄影技术都上不了牌面，只有一颗还算喜欢艺术的心，对大自然和人的想象也还算丰富。当然云建威同时还兼具富家少爷常有的懒散和多忘事的特性，因此最后变成了对云建威而言，无论是怎样的记忆，无论重要与否的细节，都变成画像一般的存在。